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正值国庆长假当中，祝您节日快乐。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新能源。就在前不久，2021北京中关村论坛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讨论会，主题是智能加能源。它以智慧能源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重就能源智慧转型最新成果、全球视野下的智慧能源以及碳中和实现路径展开了探讨。这一次的会议呢，还特意吸引来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克。他说，未来高质量的发展、人类文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智慧能源资源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人们真正的实现生态友好和智能的能源网络。未来能源发展需要更多的智能技术引用，而中国在转向智能能源的发展过程当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作用。哈克大使还说，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呢，有了一个重要承诺，那就是2030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持续投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而巴基斯坦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政策，也设立了2030实现30%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希望中国来到巴基斯坦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智慧能源项目进行投资。在会议中，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志表示说，到今年7月份，全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10.3亿千瓦，水电装机3.8亿千瓦，核电装机5326万千瓦，清洁能源的供给水平加大。以科技赋能新时代能源发展，从百万千瓦级的发电装置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到中国特色的能源技术装备领跑全球。相信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使用推广以及经验呢，能为全球许多国家带来参照。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韩国。今年韩国也为该国的清洁能源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这个能源的中心词则是氢能源，甚至将氢能源发展列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科技计划。由于氢能源能够实现真正的零排放，排出来的只有水汽，所以它的使用前景呢，被全球多国看好。但是因为其使用过程中有极高的安全以及技术要求，所以氢能源的利用也需要迈过很高的门槛。韩国政府不惜以立法的方式帮助该国的氢能源科研机构以及企业来推广加速氢能源的研究。他们希望在2040有1000家氢能源业务企业在2040年之前生产620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并建设1200个氢充电桩。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韩国一家企业研发的氢能源汽车赛道，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思呢？ Yes, the future is electric. Motorsport is becoming more electric, more digital, and more sustainable. 随着全球聚焦碳中和，半导体巨头和引领自动驾驶技术的全球 IT 企业正将目光聚焦新能源汽车的赛场。其中，韩国选择在氢能源赛道搏一搏。7号，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线上发布会上提出氢能愿景2040计划，拟在2040年前停止销售内燃机车型，全面转向氢能。8号，韩国现代汽车集团 SK 等15家企业组建了氢能协议体，立志携手发展氢能经济。 By 2028, we plan to become the first global automaker to apply fuel cell system to all commercial vehicle models. 韩媒认为，目前来看，新能源乘用车领域还是纯电动的天下，但在商用车领域，中重载卡车的应用场景，纯电动还无法胜任。 氢燃料电池恰好弥补空缺。氢能车充电只需短短三四分钟，续航距离长，充电一次即可在首尔与釜山之间往返。纯电动汽车的缺点正是氢能车的优点。 氢能源正在发力，除了汽车以外，氢能源也在为重型建设装备、无人机、船舶、铁路等提供动力，成为了世界各国实现碳中和的必须技术。 八号在韩国依山国际会展中心的氢能展览会上，搬运巨石的挖掘机、吊起大木箱的叉车，一辆辆重型设备，乍一看很普通，但机器上 H2 氢能源的字样格外醒目。除此之外，氢能源也用在了无人机上。氢燃料电池无人机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普通无人机的四倍以上。氢燃料电池比锂电池轻得多，还能储存更多能量。利用氢能无人机可以远距离飞行，检查输电塔、桥梁结构，也可以向偏远的岛屿运送物品。韩国媒体报道称，氢能技术已经成为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未来或将取代化石燃料。科学家预测，尽管目前氢能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到2050年，氢能将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终端需求。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我们走进英国的苏格兰最北端，靠近北极的一座小岛——奥克尼岛。这里被称为是欧洲新能源之都。最近，全球最大、重达680吨，并且外观像一艘舰船一样的潮汐能源设备 O2 Turbine 日前在这里已经顺利的并网发电，这使得岛上的整个能源来源呢，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给。如今，这个 O2 Turbine 已经通过海底电缆连至了陆上电网，可以为2000户的英国家庭供电。这艘大型的潮汐能源设备会在奥克尼岛服务15年，未来呢还会供电氢能设备，展示再生的制氢能力。长期以来，在英国人的心目里，奥克尼岛是一个独特的风光胜地，而现在呢，它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欧洲的新能源之都。好，一起走进这里。 走在奥克尼群岛上，随处可见连排的风车。这个小岛从上世纪50年代就致力于测试研发风力发电技术，并将这项技术推广至整个英国。当风力发电技术逐渐成熟后，他们又开始将风力发电技术推广到海洋新能源开发，开始研究潮汐能和波浪能发电。从2003年至今，已有几十家新能源公司落户奥克尼岛，让这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岛成为了欧洲海洋新能源的研究中心。 We have taken a lot of our learning from the wind sector, from both onshore and offshore wind. So a lot of the equipment that we use in our tidal turbines are very much taken from the wind sector. 风大浪大是奥克尼岛一个最典型的特征，这里也因此成为全世界研究风能、潮汐能和波浪能最理想的一个测试地点。经过60多年的发展，奥克尼岛不仅因为新能源实现了能源上的自给自足，现在他们更希望将这些新能源和新技术输送到更远的地方。 奥克尼岛位于苏格兰最北部，连接着北海和北大西洋，有着全世界最稳定和最强劲的潮汐流和波浪能。在近20年的发展中，潮汐发电技术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全世界所有的潮汐发电设备都会被送到奥克尼岛的欧洲海洋能源中心进行测试。因为任何潮汐发电设备如果能适应奥克尼岛的环境，就意味着这项技术可以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借助奥克尼岛得天独厚的潮汐发电优势，苏格兰政府也正计划在这里建设全世界最大的潮汐发电站。这个潮汐发电站将会在奥克尼岛南部的佩德兰峡湾海底投放多部潮汐涡轮发电机。这个项目将会从2015年开始建设，完工后将会给17.5万苏格兰家庭提供电力资源，约占苏格兰整体电力的43%。 And that project, the Meijin project, just reached financial closure, which is a huge achievement for a new technology. And the first step there would be 6 turbines, and two of those, and the 6 turbine array will feature 2 that have been tested here at EMEC. So the machines that have been put through their paces on our test site will be the first that will appear on that new commercial site. 月球引力的变化引起潮汐现象，导致海平面周期性的升降。潮汐发电正是借用海面昼夜间的涨落获得能量。相比风能和太阳能，潮汐能具有更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是拥有巨大潜力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据预测，整个英国将有20%的能源可由潮汐能提供，而在世界范围内又有5%的能源可由潮汐能来替代。 We're looking at redeploying the technology in river locations, so taking the same tidal stream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and putting it in large rivers. We see that as a very big resource as well, so that could further kind of double our market from the tidal. 目前奥克尼岛的潮汐发电量已经达到自用能源的103%。此外，它还有数个风力发电厂、波浪发电厂，它们都通过电缆将电力输送到苏格兰本岛。 新能源的开发不仅让奥克尼岛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也给衰退的岛屿经济重新注入了活力。 I think renewables presen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killed jobs which are here in Orkney. Traditionally, island rural communities have been seeing a decline through Scotland in recent decades, whereas having a sector such as renewables growing here and keep a vibrant population here in the islands. 苏格兰政府日前已经宣布，将会在2020年将其能源供给全部替换成可再生新能源。奥克尼岛的人们正在努力将这一目标变成现实。央视记者苏格兰奥克尼报道。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我们一起探访的是欧洲的新能源之都奥克尼岛，它位于苏格兰的最北端，地理位置已经相当的靠近北极，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天气优势，这里成为了欧洲新能源的试验田、探索地，也成为了欧洲的新能源之都，利用新能源维持了岛上的全部运转。接下来的话题呢，还是和新能源有关。新能源汽车这两年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欧洲普通百姓的生活。 受各种推广利好政策的影响，在英国等国家，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今年更是有了大的突破。来听报道。英国政府下令，在2035年前禁止销售燃油汽车，同时还为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提供资金补贴。双重作用下，英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显著增长。今年7月，英国纯电动车的注册数量增长了62%。 Now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offering subsidies in the form of grants, of up to $4,000. But given the expense of a brand new electric car, some say this doesn't go far enough. And there's another issue too, infrastructure. Charging stations like these will need to become much more widely available. 英国伦敦市政府已经宣布投入4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600万元，在伦敦市区安装1000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预计到2030年实现伦敦市所有家用汽车和货车零碳排放。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表示，随着各项技术以及能源系统的逐渐完善，英国在充电基础设施部署上会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路。 We need to have an energy system that's ready for those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future. So there's a cost to that. There's an investment challenge there. We have to build a bigger amount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at generation needs to be zero carbon. 欧洲各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英国、法国、瑞士等8个主要欧洲国家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9.95万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4%。分析人士称，未来3年在碳排放新规的要求下，欧洲新能源汽车需求有望实现加速增长。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来关注最近这里举行的一个独特的街头艺术展，题目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城市，而主题呢，则是最近国人都很关注的反对近期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歧视以及仇恨行为。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李茂奇对此的报道。 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在相貌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在民族、宗教传统、文化习俗和语言上则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是新移民还是已经在纽约居住了几代的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都有着被贴上永久外国人标签的共同经历。从1882年的排华法案到20世纪20年的颁布禁止亚洲国家移民的法令，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都被视为异类，以至于许多人不认为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也是美国人。在谈话中，他们时常会被问到，但是你到底是哪里人？这个涉及归属的问题时常会刺痛所有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美国人的心，而这种痛苦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严重。随着新冠疫情在纽约市爆发，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纽约人面临着额外的压力，指责、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变得愈发严重。从2020年2月到7月，纽约人权委员会记录了184起反亚裔歧视、骚扰和偏见事件，比前一年同期26起增加了近7倍。阿曼达·宾朵雅是一位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跨媒体艺术家。应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邀请，他创作了一组名为《我依然相信我们的城市》的公共艺术作品，希望人们对疫情期间亚裔受到歧视的问题给予关注。 It really is a statement that I'm putting up with these guardians. 这组艺术作品是我和这个项目的监护者共同发布的宣言，旨在针对我们社区的这些可怕的袭击面前传递坚强、坚韧和希望的信息，希望它将有助于应对近期越发严重的针对亚裔的偏见和仇恨犯罪问题。 宾多雅出生在亚特兰大，父母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移民，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神经医学，并在阿尔茨海默氏病研究实验室工作，后来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教育学者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女权主义、科学和社区问题的探索展现在博物馆的画廊、抗议和集会、建筑和公路隧道中，并两次登上技术娱乐设计泰德大会的主讲台发表演讲。福布斯、史密斯杂志和纽约时报曾对他的作品进行报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将他评为26个新兴亚裔美国人的声音之一。他目前是纽约人权委员会聘请的2020至2021年度公共艺术家之一。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城市展示了纽约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面临的歧视。在纽约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矗立的展板将一些典型的仇恨词语和短语罗列出来，并配以鲜艳的颜色和象征性的图像，以及表现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纽约人毫不屈服和展现自豪的肖像。宾多雅表示，将丑陋的语言加在美丽的象征主义之中有其特殊的用意。不管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纽约人面临多大的挑战，他们仍然是纽约社区坚定不移的成员。他表示，与他一样的许多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纽约人选择相信自己，为了自己的家，为了纽约的共同未来而战。 Today we're in the financial district installing these new panels for I Still Believe in Our City. 今天我们在曼哈顿金融区安装新的宣传展板，这些比真人还大的肖像能够鼓舞我们，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就像许多抗议者所说的，尽管作为亚裔美国人和纽约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痛苦，但我们依然每天待在这座城市里，为了一个共同的未来而奋斗。最棒的一点是，每一个经过这些肖像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Everybody who passes by these women can see a little bit of themselves. 德里克·华盛顿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驻纽约的高级研究员，他负责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创建多学科内容和研究， 推动旨在促进人权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使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通过艺术增强社区全能。人权高专办驻纽约办事处也参与了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城市的项目的策划、协调和推广工作。德里克·华盛顿表示，在打击针对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的歧视方面，联合国在行动。 Physical attacks and verbal assaults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新冠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身体攻击和言语侵犯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加剧。联合国自创立伊始，就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作斗争，尤其是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努力与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心理作斗争，并为少数族裔和土著人争取权益。 纽约市人权法即纽约市行政法第八章是美国最全面的民权法律之一。该法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年龄、国籍、移民或公民身份、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残疾、怀孕、婚姻状况和伴侣关系状况在就业、住房和公共住宿方面进行歧视。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主要职责是负责执行人权法，并教育公众，鼓励推动积极的社区关系。该委员会执法局负责受理调查指控违反该法的投诉并提出起诉。社区关系局提供有关人权法的公共教育，帮助促进不同社区间的理解和尊重。卡梅尔·马拉卡斯的父母是来自菲律宾的移民，他于2014年1月被任命为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兼专员。此前他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共同创立并主持了该公司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工作场所权利实践小组，并共同主持了该公司的残疾和家庭责任歧视实践小组，并在涉及性骚扰、报复和基于种族、民族血统、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取向、年龄、怀孕、残疾和宗教的歧视索赔方面的谈判、机构诉讼和个人案件中屡屡胜诉。马拉卡斯对于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城市项目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We all have stories from our youth of being subjected to various forms of Asian American racism. 作为亚裔，我们每个人在少年时代都曾经遭受过各种形式的歧视。过去一年来，我们也目睹了许多范围浩大的运动，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期间，我们与纽约的许多社区团结一致，共同抵制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现在的问题是针对亚裔的歧视。纽约是一个人口多元的城市，因此我们希望不同社区能够彼此提供支持。 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城市的作品在展出期间被投放到信息亭、公交候车亭、公共壁画墙以及带有我们的城市纽约标签的社交媒体平台。其中的45件作品还被放置在纽约公交枢纽大西洋总站，集中展出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些作品希望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亚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纽约人关心纽约这座他们居住的城市，他们不想受人诋毁或成为受害者。纽约是他们的家，他们不会去任何其他的地方。 好，听完联合国的报道，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It's 9 a.m. Beijing time.